关云知是恶是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卢英就把那个黑脸大汉呢、啊、拽到他们那张桌子旁边，有把椅子让他站起坐下，一再劝他，朋友你先在这坐一坐啊，先消消气儿。干什么你啊？啊，刚才你把我踢一跟头，把我刀也夺过去了，你先把刀还给我。卢真呐、啊、早把他的钢刀递给了丁兆兰。丁兆兰呢、啊、拿着单刀就上那边啊劝说那位武生公子去了。了事儿吗？两边都得劝。卢真又一再的劝说这位黑脸大汉。我这位朋友，你看看啊，你先别着急。有道是，人将礼义当先，树将枝叶为缘。咱们呢，素不相识，你们这两边我可谁也不认识，是不是啊？但是有一样啊，世间的事儿世间人管，天下的事儿天下人管，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刚才我看见你都动了刀了，我就不能够袖手旁观了，所以呢我劝劝你朋友，咱们手拍良心想一想啊，要说今天这个事儿错就错在你的身上，也搭上刚才那个伙计呢，他没说明白就告诉你外边有现成的，人家说的是啊门外边那有现成的，不是这个后堂外边这有现成的。即便是这样吧，你看见那有吃的，你也应该想一想，也应该看一看呢。有现成的，谁能够给你准备下这个整桌的酒席等着你吃啊？是不是？你看你也不问也不打听过来，就吃人家馒头，就喝人家汤，还喷了人家这么一身。朋友，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有道是知错认错，这才是好朋友呢。卢真就这么一劝，这黑脸大汉呢、啊、这火气稍微的往下落了落啊，你不知道我这确实是有急事儿，我这心里边啊就跟着了火一样啊，你知道吗？我的两位哥哥都在监狱里边关着呢，打入的是死囚牢啊，我这得赶快的上武昌去找人去。哎，如果说要晚一步的话，背不住我这两位哥哥可具有性命之忧。你看就算是我吃了这东西了，我也不知道不是。哎，我过去吃这东西既然是他的，他就应当拦一拦，他跟我说说，他也不愿意。哦，等我也吃了也喝了，这才说是他的东西。干什么呀？啊，嘿，他还让我赔衣服，我呀还得让他赔我舌头呢，是不是？有道是衣服有价舌头无价，对不对呀？嗨，行了行了啊，你看既然有急事儿的话，甭管多急的事儿，这吃饭你不能这么着急呀、啊、是不是？这么着急吃下去，吃到肚子里边他不是也不舒服吗？你既然有急事的话，我看呢你先把眼前这个事儿给了喽，不然的话你也走不了，你怎么办你的大事儿去呢？是不是？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以我之见，朋友你给我个面子，你过去呢给人家赔个不是，这件事儿啊就算了了。啊，还让我给他赔不是啊？没门儿，说什么也不行。嘿，我呀不干。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还别管了，我是个浑人，别人你说什么我都不听。要想让我给他赔不是啊，除非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 他说话我才听呢。 卢真这么一听，这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还得有一个人在这儿说话他才听呢。哎，那我问一问，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谁呀？除非我那爱虎哥哥。 啊， 卢真一听，谁？爱虎？ 这不是外人呢。 哦，这么说你认识爱虎？ 我不认识。 那么你不认识谁认识？ 我哥哥张豹认识。 你呢？ 我叫张英。 哦，感觉他不认识， 那就好办了。 既然这样的话，爱虎也不是外人，我就假装爱虎先冤冤他吧。 嗨，这事儿啊也凑巧。 哎，你呀、也别上武昌去找爱虎去了。 干什么呀？ 我就是爱虎。 啊，你就是爱虎 啊？我刚从武昌府来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真的到武昌去找我去，你不是白去一趟吗？ 哎呦，这张英啊，跪在地下梆梆梆一劲儿的给这个假爱虎磕头。卢真赶快用手相搀。 哎呀，张贤弟 啊，你看，我跟你说吧，咱们家呀遭了大殃了，出了大事了，你赶快的跟我走。 哎，咱们的家务事回头再说啊，先把眼前的事儿给了了。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吧，爱虎哥哥，我全都听你的。 既然这样的话，你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磕个头，这件事儿就算完了。完了眼前的事情，然后再说咱们的家务事。 哎，要不是你说话呀，我凭什么给他赔不是啊？行，我听你的。 这个时候呢，丁兆兰已经劝说了劝说那位武生公子，人家是通情达理的。丁兆兰过来一说，人家就连连的点头。仆人呢，当着这位武生公子把身上的这些污秽东西也全都擦干净了。 卢真就拽着这个张英过来了。 哎呀，这位公子爷，您看他呢是个浑人，不懂这道理，您千万千万不要与他一般计较。您看在小弟的情面上边，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让他过来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啊？ 这位武生公子啊，一再的给卢真还礼，你看事事都让您替我费心了，我看也就不必了，这点小事算了吧。 张英啊，过来磕头赔礼。 哎，这张英可真听话啊，过来扑通往地下一跪。哎，要不是爱虎哥哥说话呀，我才不给你赔礼呢。帮一头磕地下了。 人家那位武生公子赶快过来跪下单腿用手搀扶。 哎呀，实在是不敢当不敢当啊，显得我又小气了啊。 卢真赶快拉着张英又回到他们这张桌子这儿。 哎，行了，你先吃口东西，有什么话吃点东西咱们再说，你看怎么样啊？我实在的吞吃不下。 这事儿呢就算给了了。 可是有一样啊， 坐在后堂里边那个徐良可说了话了。 哼，这个事儿了得好啊，事儿办的倒是挺好的，好像就是有点以假充真，假冒人家的字号啊。 卢真在这儿这么一听，哎呦， 说这位白眉毛的，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难道说他认识爱虎不成吗？ 就在这功夫，那个张英还一再催呢， 爱虎哥哥，那咱们赶快走吧，家里那事儿太急。 哎，爱虎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了，我跟你实话实说，我不是爱虎，我是爱虎的盟兄弟。 啊， 这张英一听啊， 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爱虎，蒙我呢。他鼓我这砰砰就这一把就照着卢真胸前这抓过来了。 卢真一伸手碰叼住他的手腕，一翻他的手腕往下这么一压，哎呦呦呦呦呦， 这小子立刻就跪地下了。 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徐良呢在后堂这又说声了，啊，你们不要打了啊，那个真爱虎他来了。 啊，大家抬头这么一看， 可不是吗？ 从外边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小义士爱虎。 爱虎啊，进了这个饭铺以后，噔噔噔，一直的就走进了后堂。哎，我一看见那个小车在外边呢，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呢。 就在这功夫，丁兆仁在后边一看，这是爱虎，轻轻的呼唤了一声：“爱虎。” 爱虎扭向回头一看，哎呦，丁大叔。再一看，如真也在这儿呢。没， 爱虎赶快过来给丁兆兰行礼，然后又跟如真互相见礼。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哎，一会儿再告诉你吧。 如真呢，赶快用手一指旁边坐着的韩天锦，这个人你认识吗？ 爱虎摇了摇头啊，这个我不认识啊。 嗨，这就是韩二叔跟前的。 哦，难道说这就是天锦大哥吗？ 对呀。爱虎赶快过来跪倒在地给韩天锦磕头， 弟弟见过兄长。 你猜这韩天锦怎么着？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把嘴这么一撇， 起来吧小子。 嘿嘿，爱虎一听，你这叫什么话呀？ 如真赶快过来了。天锦大哥，别胡说八道的，我跟你说啊，欧阳伯父是他的义父，智叔叔可是他的师父。 哦哦，这就是那位爱贤弟。 天锦赶快起来了，兄弟你可别恼我啊，我就是这么一个口头语儿。 嗨，爱虎一听有这么说口头语儿的吗？这也太可乐了，一转身冲着徐良那么一招手，徐良过来了。 啊， 我告诉你说，这位一指丁兆兰，这就是丁大叔。 哦， 徐良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丁大叔啊，我这下给你行礼了。 丁兆兰不知道这是谁呀？ 爱虎在旁边一再的引荐说，他呀那就是我徐三叔跟前的，人家呀外号叫做多背熊，又叫做山西雁，姓徐名叫徐良。 哦，丁兆兰这么一听，这可不是外人了。 哎呀，紧跟着徐良呢又把那个乔兵胡小季也叫过来了，先给丁兆兰行礼，然后又跟这几位互相的见了见礼。大家伙就坐在这儿了，说说话吧。徐良就问爱虎，啊，你从那个娃娃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哎，没别的，到那一看呢，人家全都搬家了，所以赶快的往回赶，没有想到在这儿不单找到你们了，还遇见丁大叔跟卢真还有天井哥哥了。哎呀，这可真是巧遇巧遇。 到了这个时节了，丁兆兰当然要问了，爱虎 啊，你可一直在襄阳，一直的在外边呢，今天大叔有句话我可得问问你。 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要问我呀？ 你那个白五叔到底是活还是死了呢？ 哎呦，大叔您怎么还不知道呢？ 我那个五叔啊，他早就死了，虽然说没有半年吧，也有这么几个月了。 啊， 紧跟着爱虎就把白玉堂怎么样的误入存亡阵，让人家用这个毒药弩是乱弩攒身，这个事情啪啪这么一讲，直到现在是尸骨未存。 他这话说完了，紧跟着呀，这个饭铺里边是哭声一片呐。 你想想，卢真、韩天锦他们听到这儿，能不嚎啕大哭吗？ 更何况丁昭兰呐，哭得也特别悲惨，五弟呀，五弟呀，你怎么就死得这么惨呢？五弟，你为什么不等我们大家伙到了以后再泼那通王针呢？徐良还有爱虎、乔斌、胡小季也跟着纷纷的落泪。他们这儿哭啊还不算，尤其是那边坐着那位武圣公子，邦当着一下栽倒在地了，仆人们赶快把他扶起来，捶后背呀，抹子前胸啊，又往嘴里边灌这么一口汤，这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以后，他是哭天嚎地，哭声是撕心裂胆呐。他为什么哭啊？大家伙全就觉得奇怪呀。这位武圣公子擦了擦眼泪过来，就给丁兆兰的面前跪倒在地，帮帮磕头。丁兆兰赶快用手相搀，哎呀，这位公子爷，丁大叔，丁大叔，您知道我是谁吗？啊，大伙都觉得奇怪呀。他一说出名姓来，大家伙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谁呀？嘿嘿，他是白金堂的儿子，白玉堂的侄子，名字叫做白云生，外号人称是玉面小专诸。金堂去世以后，这个云生啊一直在母亲面前伺候着母亲，非常的孝顺。玉堂的武艺全都是跟着哥哥金堂学的，那么云生的武艺呢都是他叔叔玉堂教的，也甭管是马上布下呀，长拳短打呀，十八般武艺可以说是样样皆能。另外还学会了打暗器，打这个飞黄石跟他叔叔一模一样，可以讲是百发百中。白玉堂把全身的武艺全都交给这个侄子了，就是一样没教。什么没教啊？就是那个西洋八宝螺丝的法子，那个消息埋伏这一手不交给他。云生过去还一再问他说，您把这个交给我，为什么您不教呢？白玉堂跟他讲过呀，这个东西呀我已经学会了，那是没法子的事情了。孩子，我跟你说，古人会什么背不住将来啊，就会死在什么底下。果不其然，今天一听自己的叔父死在铜网站了，您想想啊。白云生这一次是奉母命带着仆人到襄阳去寻找自己的叔叔，半路途中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当然当时背过气去，一下就晕倒了，苏醒过来嚎啕大哭，哭完之后这才过来给丁兆兰行礼。大家一听，原来他就是白云生啊。哎呦，到这个时节了，丁兆兰吩咐伙计，行了，你啊赶快的就在前面这儿给我们来一个圆桌面啊，而且告诉白云生，你呢赶快的叫你那伙计们上那后堂那个残席那儿，让他们去吃去吧。是是是、啊、丁叔父您别着急，我马上先换件衣服。换什么衣服啊？人家在家里边也有个耳闻，不知道白玉堂啊到现在是生是死，所以呢伙计拿那个包袱里边带着有素衣裳的，现在得到实信了，自己的叔叔已经死了，赶快的要换上素衣。伙计已经把包袱给打开了，白云生摘下自己的头巾又换上了青布头巾，然后又换上了青布的箭袖袍，青色的丝带纱腰，青缎的靴子，就连自己那刀鞘绿纱鱼皮鞘都用这个青布套给套上了。这是规矩吗？这样才过来，就在人家换衣裳的功夫，爱虎回头一看，旁边还站着这么一黑脸大汉，瞪着眼张着嘴，这位是要说什么？爱虎问了问卢真呢，卢真大哥啊，这位嘿嘿， 你要问这位啊，这位是找你的啊，这位进门就抢吃抢喝，还要让人赔舌头呢。 哦， 你是张英这会儿看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爱虎呢，所以过来跪在地下一磕头，爱虎赶快把他扶起来了，说你为什么找我？哎呀，爱虎哥哥，我是张豹的兄弟啊，我名叫张英。哦，您知道吗？这张英啊，啪啪啪就把他们如何的大闹怡春园之后分手了，张豹怎么样回到家中，那个越州府的知府小舅子怀忠如何的要讹张豹他们家的房产，马龙又怎么把他给锁死了，马龙跟张豹两个人如何到知府衙门去自首，又怎么样受了个知府的欺骗，把他们两个人一同的打入了死囚牢。就是全越州府的这些乡绅们，哎，大家伙怎么凑的钱想买他们两个人不死，赃官呢倒是答应了，无奈太太摇头不允，现在啊眼瞅着这哥俩是性命难保，也是马龙哥哥让我呢赶快到武昌去找您去，想个办法好搭救他兄弟二人的性命。哦，爱虎听到这儿啊不由得紧咬钢牙，气壮肝胆，不单是他，胡小季、乔斌两个人也都急了，这么说你就是三兄弟的胞弟？不是，我是他叔辈兄弟。爱虎听完了转过身来就冲着丁兆兰，大叔，我可不能陪着你们一块上武昌了，那你这是啊，我呢得马上跟着这位张英兄弟去趟魏州府，我得搭救我这两位哥哥的性命。 哦， 那么你到了越州府，你打算怎么搭救他们呢？没有别的，凭着我这一身的武艺，我要杀进监狱，我打开牢门，有意得意，把所有的犯人都给放出去，然后我就杀入衙门，我要把这知府满门全都杀尽，放解我心头之恨。哎呀，丁兆兰听完了以后冲他摆了摆手啊，爱虎爱虎，你不能这么冲动啊啊！你看你办什么事情怎么老是这么毛毛草草的呀，你想一想，这么样一来你这不就是谋反了吗？造反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做呢？那么丁大叔，您说事到如今了应该怎么办呢？ 哎，别着急，咱们还是一块儿啊去奔武昌去找大人去，恳求大人，大人要论私呢写下一封书信让知府把人放喽，如果要是论功的话，大人呐，两指宽的条子就把他给废喽，这不是全完了吗？ 好好好，哀虎一听丁兆兰这么说了，毕竟他是大叔啊，他说什么爱虎不能不听，暂时点头答应。其实啊，爱虎的心中是另有打算。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

怎么遇事老是这么冲动呢？啊，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呢？是不是？如果要像你这个样的，能办好什么事情啊？嗯，就是你真的回到越州府，真这么做了，孩子呀，你这可就是造反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呀，丁大柱啊，您刚才也听说了，我的两个盟兄现在受此不白之冤，打入了死囚牢，难道说就看着我这两个盟兄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不行啊？到这个时节，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我怎么能够不去搭救我的两位盟兄呢？嗨，爱虎，你别着急，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们大家呀一块儿去面见大人，见了大人以后，我们可以苦苦的哀求。我跟你讲，论死，大人给越州知府写去一封书信，或者是两指宽的这么一个帖子，完全可以保下他二人的性命。如果说要是论官的话，哎，大人行套文书到了越州府，马上就能够把这个知府这个赃官把他给拿下来，何必你去冒这个风险呢？周围的这些人，什么卢真啊、徐良啊、白云生这些人，这么一听，对呀，嗨，还是听丁大叔的吧。啊，你看，如果这么冒冒失失的行动，万一把人救不出来，那不是白去一趟吗？是不是？还是听丁大叔说的对。爱虎到这个时节了，一来大伙一再解劝，二来毕竟叔父说话了，他也不敢不听啊。尽管自己心里边不愿意，也只好是点头答应，既然这样，我听大叔的吧。这个时候白云生人家已经换好了校服了，不单他这样，就是他的仆人们也都换上了靠顺衣服。卢真吩咐这个酒铺的伙计把后边那张桌子撤喽，就在这儿给我们来这么一个大圆桌面。哎，另外呢，你把这个天上酒天上菜搞得丰盛一些，大家伙啊在这是团团围住。那么白云生他们那桌酒席呢，就由他们几个仆人在那边啊这儿自己吃饭吧。大家伙坐下来之后看了看，卢真呢伸手一拉那位张英，哎呦，张大哥，你也在这坐下啊，你看事儿你也听明白了，你也不用着急了，狱里边那两位哥哥的性命保证能够保全，你也好几天没好好吃顿饭了，在这踏踏实实的啊吃顿饭好不好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张英也只好坐在这儿了。接着丁兆兰问了问爱虎，也就是襄阳的一些情况，又问了问这个大人到底是怎么丢失的，然后他呀冲着胡小季还有乔斌两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二位啊也用不着回这个襄阴县了，干脆这样，你们跟着我们一块走，没想啊马上就要破这个铜网站了，这正是大人用人之际，你们两个人呢就跟着我们走吧。这两个人也全都点头答应。这么着，今天呢咱们就在这儿住上一宿，明天咱们再分路而行。为什么说分路而行呢？你想白云生他们骑着马呢，跟他们不是一道啊。哎，有什么话咱们到了地方咱们再说，看怎么样啊。白云生一听到这儿，赶快冲他的同仁这么一摆手过来一个。白云生告诉他了，你立刻到镇子里边看看去，有没有合适的店房，先把店给打下来。今天晚上这些人全都不走了，都要在这儿住店。是，您放心吧，我去看看去。这个仆人急急忙忙的出去了。这么着，大家围在一起，连喝酒啊，带聊天啊，带吃菜。丁兆兰在这个时候坐在旁边这么一看，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看见什么他高兴了？就看见这个白云生、韩天锦、徐良、卢真、爱虎这小哥五个，丁兆兰心里边这个喜欢劲儿啊 所以他脱口而出：“你看看，你们这小哥五个呀，啊，一个个全都是将门之后，而且呢又都是虎视昂昂的。这么说吧，你们小哥五个应该是结义为友。怎么说呢？你们的上一辈那都是悬空岛的武义士，你们要是结拜呀，可称得起是那是小武义呀。这小哥五个，你看我，我看你，哎呦，对呀，丁大叔说的太好了，他们全都愿意在这个地方是结拜为友。”这会儿白云生那个伙计从外边进来了，告诉他们说店房已经打好了，离这儿不远，除了这儿往西北那边走，那儿啊有这么一个悦来客店，里边地儿又大呀，又宽敞，而且还特别的干净。好好好，那咱们就赶快走吧。李科把这个酒部伙计叫过来，把所有这个酒饭钱全都给人算清楚了，结完账给完银子了。他们呢是牵马的牵马，推车的推车，跟随着丁兆兰在那个仆人带领下奔往了悦来客店。来到悦来客店那儿，自然的店小二急急忙忙过来接应他们呢，把这个马立刻就给牵进了马棚，把这个小车呢也推到了上房门口这儿，往墙底角这儿这么一靠。这些人等进了上房了，您瞅店小二这个忙吧，又是漱口水呀、洗脸水呀、沏好了茶水，给他们全都安排停当了。丁兆兰吩咐店小二：“你们赶快的给我们准备香案啊！一会儿呢，我们这还有结拜。”哦，是是是，客官，您等着，您等着。哎呦，店小二马上忙着给他们设摆香案。到了这个时节了，那个张英一看，哎呦，我得赶快回越州府啊，不能够耽搁时间呢。狱中的两位哥哥那还等着着急呢，所以赶快起身向大家告辞，说：“列位，我不能在这儿再待着了，我得赶快转回家去，狱中的两位兄长那还等着消息呢。”“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也就不留你了。”张英告辞，大家呢都要往外边送。艾虎冲大家把手这么一摆：“列位，你们全都回去吧，我一个人送他就可以了。”于是艾虎跟张英两个人从店房出来，往外走出挺老远的了。艾虎停住了脚步，张英转过头来：“艾虎哥哥，你可催着他们快着点啊，万一大人的书文要是到晚一点，恐怕那两位哥哥性命难保。”说到这儿了，艾虎啊伸手一拍的肩膀：“张二哥，你好糊涂啊。嘿嘿，我实话告诉你说，直到现在大人的下落不明，等真的找到大人，等着大人的书信到了越州府，我那两位盟兄啊恐怕性命早就没了。”“哎呀，爱虎哥哥，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嘿，今天晚上咱们俩约定好一个地方，你在那儿先等着我去。到底什么时间我可说不准啊，一会儿这不是还有结拜吗，你也看见了，肯定的回头还有喝酒，等晚上他们都睡沉了的时候，我悄悄的溜出去，我到约定的地方去找你去，到那个时节我跟着你一块赶快奔往越州府去搭救我那两位盟兄。”张英这么一听：“哎呦，太好了，行，我告诉您啊，就从这个黄花镇东镇口这儿出去，一直的，我告诉您，往东走，那儿啊，然后您再往北边，有这么一个双阳岔路，您可记背了，您可一定要记住了，走西北这条道，可千万千万别走东北那条道，奔西北，也就是啊。”走不多远，头路有这么一个村子，然后过了村子以后，那就是正北的大道，正南正北，路东喽那儿有这么一个破庙，挺好找的， 庙头喽有这么一棵大杨树，哎，那是个破庙，是二郎庙。您到那儿去找我去，我在那儿等着您。 爱虎听完了，把头一点，行了，让二哥，您赶快走吧，那儿等着我去啊！我今天夜里边，我肯定到那儿去找您去，咱俩不见不散，一言为定。 这样，这张英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二郎庙那个地方去等候爱虎。 送走了张英了，爱虎转身回到店房里边一看，这个香案呢，全都准备好了。 哥几个续了续年齿，当然了，白云生是大哥，老二呢，那就是韩天锦，老三是徐良，老四是卢真，爱虎还是老五，是个老兄弟。于是，眼瞅着大爷白云生拿起香来点着喽，插在香斗之内，然后往地下一跪，磕完头了，发下了誓言。过往神灵在上，弟子白云生愿与韩天锦、徐良、卢正、爱虎结义为友，愿为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我不得善终。 人家起完誓，站起身来往旁边这么一站， 二爷韩天锦过来也把香给点着了，往那香斗里边这么一插，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完头。啊，那个过往神佛你们都听着啊，我叫这霹雳鬼。 丁兆兰一听一巴子，什么这叫？什么叫霹雳鬼啊？ 说你自己的名姓。哎，是，那刚才那不算啊，咱们得重来。过往神佛全都听着，我叫韩天锦，我愿意。 说到这儿，他拿着手一指的几个人， 我跟他跟他跟他跟他，我们愿意呢结为生死之交，拜把兄弟了啊。如果我要是狼心狗肺的话，那个什么我就是狗娘养的。 嗨，丁兆兰听到这儿啊，一再指着他，你看你看，没有你这么讲话的，你呀可真是个浑人呐。总算他也起完事了，紧跟着就是徐良、卢正、爱虎他们烧香磕头发誓言，都办完了。卢真立刻吩咐店家给我们重新摆上酒宴。那当然了，谁大谁小互相见完礼，坐这儿得畅饮一番呢。丁兆兰就看着小哥就喝酒，哎呀，坐在这儿这个高兴啊，也就是刚刚喝到了二更天。爱虎站起来了， 哎呦，各位兄长哎呦，丁大叔，跟您说，我今天喝这个酒啊，我有点过量了，我呢先回去歇着去了啊，你们慢慢喝着。 转身回到东屋，往这个炕上那么一躺啊，他假装酒醉。这些事情丁兆兰全都看在眼里呀，心中一想，不对呀，爱虎那是嗜酒如命的主啊，最爱的就是杯中之物，只要是一喝上酒是不醉不肯罢休。今天这他喝多少啊，他怎么能说自己醉了呢？ 嘿嘿，这孩子恐怕是心中有事。 大家伙喝完酒了，残席往下这么一撤，爱虎在东屋里边躺在炕上边正装醉呢，从外边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谁呀？山西燕徐良。徐良来到他的跟前，不容分说，一伸手碰扔，一拽他胳膊，把他给拽起来了，拽着他呀就往外边走。这爱虎在后边一再喊，哎呦，三哥三哥，您撒手，您这是干什么？三哥三哥，您撒手。徐良也不说话，一直拽着他来到院子里边一个僻静之处了，这才撒手。三哥，您这是干什么？ 老兄弟，我看你今天好像有了心事了，你有什么心事你跟哥哥恶说吧。啊，恶看那个张英二哥这么一走，你这心里边好大的不痛快，你打算做甚？你跟哥哥恶说吧。 哎，没什么事儿，我呀就是喝醉了。 我再跟你说呀，我们今天可跟往日不同了，一个头磕在地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啊。哥哥这是问你呀，你可要跟哥哥恶说呀。 哎，确实是真没什么事儿。 爱虎为什么不说呢？ 哎，我就怕说出来他们告诉丁大叔去，一告诉丁大叔，丁大叔要是一发话不让他走，可什么事也不好办了。所以不管徐良怎么问，他总是摇头说没什么事儿。徐良到这时候没办法了，问俄可是有理了，你不说俄也就没有法子，走吧，回屋睡觉去。两个人这才回到东屋，一看大家伙全都躺下安歇了。爱虎哪睡得着啊，一直等到四更天了，一看屋里边这些人全都在沉睡之中。爱虎悄悄地起身，噗，这一下先把屋里的灯给吹灭了，然后呢拿起自己的包袱往腰间这么一系，把钢刀这么一别，悄悄地来到门这儿，把门轻轻推开，走出房间，把门关好，来到院子里边，四下一看是四下无人。爱虎啊，赶快这么一矮身，蹭蹭蹭的几步来到院墙这儿，这么一凝视，他是越墙而出啊，来到外边，咚咚咚咚咚，赶快的施展夜行术，路鹤行，就按着张英说的方向，他就走下来了。怎么说吧，来到这个破庙这儿，这么一看，嘿，真是这儿有这么一棵大杨树，再一看这二郎庙啊，嘿嘿，那真是多年失修了，山门已经没有了，院墙全都塌陷了，这儿呢有这么一个缺口。爱虎一矮身，刚要从这个缺口这儿进到庙中，就在这功夫，眼瞅着有两条黑影从这个庙里边出来了。这两条黑影，一个人抱了一包袱，一个人拿着一把钢刀。这两个人到这个时候啊，还一再的互相这说着黑话呢。哎，咱们岳教嘛，头一天到袍伴这儿来，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头一天呢，来到贼头这儿混事儿，与姑爷挑瓢，就是说碰见这么一个孤独的人，在这个破庙里边睡觉。揪着他的青簪福簪，也就是拿着他的刀跟包袱，留下他的张娘，不知道瓢把的团如何，总得听瓢把的一更，再愧不迟。这是什么意思呢？留下他的张娘，就暂时留下他的性命，不知道这个瓢把的是什么规矩，就听瓢把的说那么一句话，到底是不是结果这个人的性命。一边说着话呀，眼瞅这两个小子拿着刀拿着包袱就往西边走下去了。爱虎听到这儿，当时就是一愣，哎呦，难道说张英二哥是遇害不成了吗？刚才听得清楚，留下的张娘说明张英哥哥在这里边还没有死呢，不知道这两个小子拿着张英哥哥的刀拿着张英哥哥的包袱奔往何处，我不如跟着下去。于是小爱虎啊就跟着这两条黑影就下来了。这两条黑影是什么人呢？一个呀叫做曹武，一个叫做姚志，这是两个大杠子的小子儿。也就是离此处不远那儿有这么一个姚家屯，那儿呢哎有这么一个小村，就村口外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坐地分赃的这么一个小贼头。今天呢张英跟爱虎约定好了，张英来到这个破庙里边，这庙太破了，他就把供桌上面的东西，香烛蜡签啊，往里边推了推，然后掸了掸这供桌上面的灰尘，他就往这个供桌上边这么一躺，把包袱跟刀当作枕头，就看着这神像，心里边一想，哎，甭说人了，连这个神佛都有倒运的时候，您看看现在这个破烂不堪这个模样，心里边挺凄凉的，迷迷糊糊的他就睡着了。这两个小子呢是头一天来到这儿混事儿，瓢把子告诉他们说了得办个买卖去，他们走出五六里地去都没找着孤独的一个人，这不是往回走吗，来到破庙这儿这么一看，嘿，恰恰看见张英一个人在这神桌上面躺着呢。嗯，两个人一想啊，得嘞，这就是咱们俩的头一号买卖， 过来把张英就给摁住了。两人把张英啊就给捆绑起来了。张英还一再的求饶呢。这两个人刺啦从张英身上拽下一块布来把张英的嘴给堵成了。就把他呀往那个神桌底下这么一推把神桌也给推倒了往他身上这么一压。这两个小子儿就拿着张英的刀拿着张英的包袱往外跑要找他们嫖霸的贼头去。他们在前面走爱虎蹑足千踪的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啊。确实来到这个小村的外边哎发现这儿啊有这么一个黑漆的大门。眼瞅着两个小子上去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他们两个进去了人家把门关好了。爱虎啊来到院墙这儿这么一纵身蹭就爬上了墙头。眼瞅着两个小子跟着人进了后院了爱虎飘身而下跟在后边紧紧的跟行。来到后院上房眼瞅着两个小子被人家领着进了这个上房了。爱虎来到窗户这儿用手把窗户纸给捅破了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这么一个不到40岁的这么一个小贼头。这个人呢姓马名叫马二外号人称草蛇。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贼头细头身的黄脸皮。一看这两个人进来了这两个人呢跟那个贼头这么一说。怎么在破庙里边做了这么一号买卖不知道嫖霸子您是如何发落我们也不懂得您这儿的规矩。哦这马二啊点了点头告诉你们说啊我这儿一定是不留活口告诉你们那破庙的东南边那儿有口井是个枯井你们就把它往那儿这么一推结果他的性命。啊爱虎听到这儿好啊眼瞅着两个小子领命之后从这家里出来了爱虎在后边紧紧跟随心想嘿嘿我绝不与你们善罢甘休。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不信谁无情假如能伤害